报说刘璋拨四员大将统兵五万镇守洛城，凌包邓贤领两万人马离城60里，扎下两个大寨，请主公定夺。刘备立刻聚将商议进取洛城，不知哪位将军愿见头功，老夫愿往。说着用手一推海下的银然，正是老将军黄忠黄汉升。呵，这老头这精神。刘备一看笑了，老将军若讨令前往洛城，如能取得灵包邓贤营寨，我必有重赏。得令啊！老将抬手接令，这令还没等接到手里呢，只听厅堂下有人大叫一声：且慢！常言说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听人说灵包邓贤乃蜀中之名将，血气方刚，恐老将军此去不但擒他不得，而且误了主公的大事啊！啊！可把老头气坏了，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他怕人家别人说他老。老将军一看，这谁呀、啊？敢如此狂妄抢我的功劳？他注目一看，感情是魏延。好你魏文长，怎么你说我上了年纪了，今天当着主公之面，你可敢与我比试100回合？魏延一看呢，嗨，你这老将军，这又何必呢？我这是关心您呐、啊，看您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西川的战将就那么好打吗？灵包邓贤那都是刘璋手下的名将，老将军你不是几十年前的黄忠啦，确实老了，你不信吗？说着魏延一抬手把老黄忠的胡须拖起来了，您看看，如今您年过花甲，眼看就奔70了，人到70古来稀呀、啊，您现在须发皆白，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了，何必这么老不歇心呢？以我看呐、啊，您还是守在主公身边为上。哎呦，他越说黄忠越生气。好你魏延，胆敢小看你家老将军，刀来！黄忠喊了一声，两个小校把老将军的宝刀给抬过来。今儿老头真火了，你别看我黄忠上了几岁年纪，人老了你来看。唰，老人左手一拢胡须，右手一指他的宝刀，俺黄忠这宝刀不老。老头这刀是不老，这刀也特殊，他这刀啊不次于关云长的那青龙偃月刀，有好多人还叫不上黄忠这宝刀的刀名来呢。这口刀很奇特，刀头刀杆刀转一边长，那刀头是3尺3寸3分3呐、啊，背后有1指多宽，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更为独特的是在那刀面子上一边刻着一条银龙，刀尖上边一个红日，下边一弯明月。这刀叫什么刀啊？感情这刀的名字叫银龙锁日月三庭砍山刀啊！此刀不知斩过多少上将的首级。老黄忠上下打量打量魏延娃娃，不用和老夫较量，就这刀你都叫不上名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咿呀！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只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曲洛城皇位争功，刘备取下了涪水关，把刘璋下吊死。涪水关一丢啊，这洛城就要难保。洛城再没了，那是成都的门户，自己这成都也就算交给人家了。刘璋赶忙是增兵派将把守洛城，而且在关前下了两个大寨，派凌包和邓贤分别驻守这两个寨子。刘备得到禀报之后，据文武商议，他拿起令箭问哪位将军敢讨令先取一下洛城前的这二寨。老将军黄忠过来，黄忠讨令，刘备很高兴，刚要把令交给黄忠，魏延过来了，他说黄忠年老了，老不讲筋骨为能，还是在家歇着为好，让我领兵去打洛城。这下把老黄忠给气的，胆敢小看你家老将军，刀来！黄忠喊了一声，两个小校把老将军的宝刀给抬过来。老黄忠上下打量打量魏延娃娃，不用和老夫较量，就这刀你都叫不上名来。魏延一听笑了，哈哈哈哈，老将军，谁说我叫不上名来？您这刀不是叫银龙锁日月三庭砍山刀吗？老黄忠一愣，魏文长有两下子呀。老将军，您怎么忘了我在长沙跟您一块儿待那么些日子，我不好意思直接问您，我还不会拐着弯打听打听啊。您这刀唬别人行，唬不了俺魏文长。哎呀，老头越听越生气，来备马。魏延呢还真不想跟老头比，算了吧，老将军，你这又何必，我不是就说了您句老吗，而且这是事实啊。您不信，嗨，请老将军您看，咱这胡须都不是一个颜色，您那多白，咱这黑乎乎的。哎呦，老黄忠气晕了，谁没事闲的我跟你这比胡子玩啊，休得啰嗦。老将军抬起手来，啪，在魏延的肩背上推了这么一掌。老头上了几岁年纪是不假，可是他饭量不减，武艺没减呢，现在还是日食斗米，两臂一挥有千斤之力，这巴掌推的您倒悠着点啊，腾腾腾，哎呦，魏延呢让他给推出去好几步远，上身一摇，差一点栽在地上。这下魏延可有点挂不住了，他回过头来一看黄忠，老将军站在那儿正手捻银髯，面带冷笑看着魏延呢，心说怎么样，魏文长老吗？这一巴掌可把魏延给推急了。本来魏延是一番好意，他真心实意想让老黄忠在这歇息着，他去夺寨，没想到老将黄忠翻脸了，当着这么多文武，魏延的脸往哪放啊？这巴掌让人给推的，魏延本来生的是面如重枣，紫红色的脸，现在啊都气黑了。好啊，黄忠，你真是老不知道好歹呀、啊，那你可怪不得你家魏将军了，今天魏出兵破寨之前，我先让你老黄忠当众出手，刀马伺候。魏延也火了，这魏延呐，自从跟着刘备来取西川，他这脾气啊有点见长。怎么回事呢？刘备这次取西川带的战将不多呀，关羽、张飞、赵云都没来，跟着军师诸葛亮镇守荆襄，刘备只带来了黄忠和魏延，还有刘封、关平两位小将，那还晚着一辈呢。 所以有的时候魏延坐在那儿往左边瞧瞧右边看看，他把嘴一撇笑了。他笑什么？这次跟随主公取西川，舍我魏延其谁也。那老黄忠在他的心目里呀、确实是老而无能了，所以魏延今儿个才敢争功抢令。老黄忠啊，就怕说他老。这老头也真急了。魏延一看黄忠翻了脸了，自己这气火也按不住了。你看我这一番好心，这不白搭了吗？这可真成了一块好肉埋在饭里了。你怎么不知道我心疼你呢？你要跟我比试啊，魏文长拒你不成。他吩咐一声，来，抬刀备马。俩人真要打起来了。哎呦，可把刘备紧张坏了。开始啊，刘备坐这乐呵呵的看着呢，两员武将为攻城夺寨争执几句，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算不了是什么。现在一看啊，哎呦，打起来了。哎，不行不行，刘备赶忙离开座位，跑到外面来，左手拉住魏延，右手拉住黄忠。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何必呀？为了争夺敌寨，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你们跟随刘备来到西川，一路辛劳啊，现在咱们在西川这儿还没站住脚呢，武将才来了几人呢，我刘备就倚仗二位将军。你们想想啊，没和敌军作战，你们先，武将才来了几人呢，我刘备就倚仗二位将军。你们想想啊，没和敌军作战，你们先翻了脸动手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们好比是我刘备的左右手啊，如果伤倒一人，那叫我刘备还怎么能够在西川创基立业呀。哎呦，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呀，眼圈都红了，他真动了感情了。刘备真怕这二将在这儿打起来，那当然了。作为刘备来说呀，他的心情很复杂，心里头很不好过，自己带兵取西川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才得过了一座浮水关，还不知道这荆襄九郡怎么样，自己在这儿待着时间长了，西川拿不过来，荆襄再丢喽，我上哪儿待着去呀？为了这个事儿啊，刘备是日夜不安呐。今天眼看着二将为争功取洛城，这要真的反了目，伤一个叫我怎么办呢？这位刘皇叔啊又要哭，庞统军士赶忙过来解围。好了好了，主公您不必担心，打不起来，这是个好事情啊。刘备一听，什么？哎呀，庞军师，这眼看二将都要动武了，还是个好事情？当然了，他们为争功夺城，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说各个将校都这样，主公无忧了，二将反目吵架不好，但是您还得看到另一面，什么呢？看到士气。打仗打的是什么呀？就是士气呀。您看咱这士气多旺啊。刘备一听，是啊，一会儿不乱套了，刘封再跟关平打起来，我再跟军士你吵起来，咱们干脆甭得这西川了。不过刘备没说，庞统军师看出来了，说这样吧，老将黄忠您也压压气，魏延将军也不要上火，你们不是都想要夺寨吗？探报说得很清楚，洛城啊，城前有两个大寨，离城60里地，扎在一座山的左右两处，左寨是凌包，右寨是邓贤。这么办，我现在给你们二位将军黄忠魏延一人一支令，你们各领精兵5000，谁第一个把敌寨夺起来，谁就是头功一件，主公必有重赏，你们看怎么样？黄忠魏延一听，愿听军令。那好， 庞统军师当即传令，让老将黄忠领5000精兵取敌之左寨，去打灵包，让魏延也领5000人马去右寨打邓贤，不得伪误。遵令。魏延、魏文长把令箭接过来，他一手持大令，一手捻长髯，转过脸来，撇着嘴看了一看老将黄忠，把头一晃，腾腾腾走了。老黄忠愤愤然地瞪了魏延一眼，也回了大寨了。刘备向庞统称谢呀、军师，您可真有办法呀！若不是军师好言解劝，二将今天必然要争斗起来呀，那可把我为难坏了。主公不必谢我，您呐也赶快收拾收拾，带领着小将刘封、关平去接应这二位，唯恐啊黄魏二将在中途路上还要发生争执。 刘备一听，军师您想得太周到了。 对呀、在这儿没打，说不定到了敌寨跟前，这二位许打起来，那更麻烦了。我去吧。军师您呢？ 我在这儿镇守浮水关接应主公。 哎呀，刘备暗挑大指啊，不愧当年水晶先生说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此言半点不虚呀、今日看来伏龙凤雏两位军师借用兵如神。 刘备是打心里往外那么佩服。不说刘备这佩服着了，咱们再说说这老黄忠。老将黄忠回到大寨，这气儿压根儿也没消。当时传令啊，今天晚上咱们是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不得有误。这得快着点，当然了，兵贵神速嘛。老将军黄忠刚安排完，魏延那儿知道了，怎么回事？感情魏延呢，派一探报来，好嘛，他打发个奸细来，就不能叫奸细了，反正都是自己人呢，自己人也得悄悄的打探。这中军打探明白了，回来了，一见魏延，启禀将军，老将军都布置完了。我来问你。他怎么安排的？老将军打算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 嚯！魏延听到点点头，老头真耐力气啊，打算起个大早。嘿，你起早啊，我比你更早着点儿。咱们呢，3更造饭，4更整装，5更进兵。 遵令。哎，回来回来。中军一看怎么了？ 不行，这只能差一个更次。老将黄忠用兵很有办法呀，跟他差一个更次，抢不到他前面去，我还得比他早着点。咱们这么着，2更造饭，3更整装，4更进兵。就依将军。你回来回来。 这中军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魏延将军没这样过，这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 将军还有什么吩咐？ 我说咱们起兵的时候，一不许点炮，二不许击鼓，把咱的旌旗呀、全都给我卷起来，人招软甲，马摘鸾铃，静悄悄的进兵，千万别让老黄忠察觉喽。 中军这才明白，怪不得我们魏延将军这么神秘呢，感情跟老头那变着戏法呢。 遵令。中军安排去。这下魏延、魏文长乐了，他望着老将黄忠的大寨，老头你等着吧，今儿个夺大寨没你的份儿，这首功啊魏文长立了。 呵，魏延这激动啊。这魏延呢，要论刀马武功、兵书韬略，他还是真有两下子。 可是他也有个毛病，他是争功好胜。这个人呢，爱激动，一争功脑袋一热，有时候就忘乎所以了， 这可是魏延将军一个致命的弱点呐、 啊。靠三更天他这一拔营起寨跑得这快，走到半路上他又想起个主意来，我不是奉令打敌之右寨邓贤吗？老将黄忠打左寨取灵包，今儿个我给他全包了，我先去打左寨，等捉了敌将灵包之后回过头来我再去取右寨捉邓贤，我给他来个一举两得，两攻其战，等老将黄忠来了什么都没他的了，我看老头怎么办。谁让您来晚了呢？如果那时候老头再跟我发火啊，嘿，我就把这功劳让给你一个，这对得起您了吧。这魏延呢、啊、他不去打邓贤，绕道啊，他奔左寨下来了，眼看快接近敌人的营寨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您说这魏延起得多早得了。就在这时候猛听路边一声炮响，跟着一阵喊杀声，魏延一愣，看前面旗帆招展，袖带飘扬，为首一将，正是灵包啊。他在马上凝枪冷笑，呵呵呵，来者莫非是刘备手下的魏延魏文长？哎呦，感情人家认识他。魏延乐了，嘿，有点意思。他乐什么呀？这不是一个比一个早吗？啊，老将军黄忠啊，准备起个大早，可是我抢的老将黄忠前边了，比黄忠早了一大块。嘿嘿，等来到敌寨这儿，感情人家早有准备，全伏在路边这儿等着我呢，合着灵包领着他的人马是一宿没睡啊。这倒不错，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呐。哦，还叫出我的名字来了。那好啊，魏延吩咐一声，来啊，把咱的旗子都打开，现打呀，啊，卷着来的呀，噼里啪啦把旌旗全都展开，倒把灵包吓了一跳。灵包心想，刘备手下的这个战将是怪有意思啊，怎么都卷着旗子。哦，对喽，卷旗息鼓，他这是要偷营劫寨，他哪里知道他家林将军是早有防备。这林包跟这邓贤呐、啊、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俩人自从张任那儿领命之后，来到洛城前60里，在山左山右扎下了两个大寨，他们俩人在一块就商量了一阵，说咱们这寨子为什么这么扎呀，这叫犄角之势啊，防备着刘备领着人马来偷袭咱的洛城，他要从左边来由我抵挡，您呢去包抄他的后路，那么他要从右边来呢由您来抵挡，我呢去包抄他的后路，不等刘备看见咱的洛城，咱就取下刘备的首级，那该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咱俩还得惊醒着点，所谓惊醒呢，就是别把人马全都屯在寨内，那样一来，如果汉军突然来打咱们，可就有点措手不及了。怎么办？咱俩互相值班，今儿晚上您领着人马在寨外是伏路埋伏，我呢明儿晚上的，咱们总有一批人马在外边，一批人马在寨内，一有动静咱们就相互接应。他们是这么安排，今儿晚上啊感情是灵包的班，让魏延赶上了。您别看魏延跟老黄忠说西川这些武将都不好惹呀，一个个血气方刚，武艺超群，可是要轮到魏延取川将啊，他就不把这川将放在眼里了，要不怎么说魏延近来长脾气呢？既然知道你家魏文长的美名，你是何人？我乃灵包氏也，无名枭卒，连个兵都不够，卒，天兵已到，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呵，魏延之神气呀、啊！灵包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哦，你有点本领，那也不至于这样。 连你带你家那个主公刘备办的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我主刘璋把你们请到西川是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呀、啊、现在你们可倒好啊，进的门来赖这儿就不走了，抢夺了我们的浮水关，今儿晚上又来偷袭我的大寨，还如此的狂妄魏文长，你哪里走？说着灵包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使了个毒蛇寻穴，点钢枪直刺魏延的胸窝呀。魏延是以逸待劳，不慌不忙的怀中抱月，把大刀这么一拖，没用多大力气，喊了一声开，啪，一下就把灵包的枪头给崩出去了，站得灵包两手有点发麻呀。哎呦，灵包心说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呐。就在二马错蹬这时候，魏延使了一个凤凰单斩赤目，贴刀莫秋斩呐、啊，好危险！灵包知道他有这手，早就把架子拉上了。在二马错蹬这一瞬间，他看魏延那身子这么一扭，心说坏了，他要给我来个脑后摘心。这时候灵包往下一俯身，唰一下把枪往后这么一背，使了个背箭，啪！这一刀整砍在那枪杆上，啪！灵包把马圈回来，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在火把灯光照约下，这一场战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魏延觉得奇怪，灵包的枪法不错呀，今天居然能在我跟前走几十个回合，嘿嘿，我要斩不了你，我怎么去打邓贤那个大寨啊？这时魏延心里有点着急呀、啊、现在天渐渐的已经亮了，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呢，汉军后队乱起来了。魏延奇怪，这怎么回事？怎么阵脚乱了？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带马，怎么回事？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有川军一哨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夺。魏延一听，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就在这时候啊，听灵包那喊上了，魏文长，你就下马受俘吧，你走不了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过节回家就怕两件事情啊，一是催婚，二是催债。一回家，我妈就给了我一张时间安排表，每天都是饭局，不是二姑定的，就是大舅妈定的。总之呢，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相亲。 哎， 其实这也就算了啊，关键是我前脚刚踏出相亲的饭店，后脚就要踏进婚宴的殿堂，准备出份子。哎呀，真心是不容易啊。 嗯，很符合实际情况啊。我觉得呢，阿姨啊比你更加不容易。像阿姨这个年纪的呢，谁不是含饴弄孙的？你看你连个目标都没有，阿姨能不着急吗？ 我倒是希望啊，她能像隔壁的李婶一样，有空呢多逛逛街，爬爬山，旅旅游，上上老年大学，没有孙子的生活一样很精彩啊。再说了，与其为我操心个人问题啊，还不如把她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呢。逢年过节的，我们全家一起去个自驾游，何必生活在别人的言论里呢？ 哎，你说的呀也有道理，人活一世呢，多少财富啊都守不住健康的大门，所以说呢，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的健康大门呢再加把牢固的健康锁， 是 为您呢带来陕西富平知名的羊乳制品瑞麟羊奶粉。一盒呢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每天一杯呀，不仅可以补充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呢还特别增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每一个营养元素呢都是您必须的健康财富。 没错了，特别是瑞麟羊奶粉，在享购电台推荐的价格一直都是全网的低谷价。 哎， 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享购媒体直供价99元一盒。 是， 但是今天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6盒呢就多送一盒，而且还有一枚寓意着健康大门的999金钥匙免费送您。 嗯， 中秋国庆值此几天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哎，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呢就是这么大，等于说呀，原价1800多块钱的7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现在呢只要500多块钱，直接呀为您减了1200多块钱，划算到每盒羊奶粉才84元， 对， 比直供价呢还要再便宜15块钱呢。那这样的话呢，还要再送大家一枚金钥匙。那之前呢，因为成本太高，只在北京市场呢送过一次这样的健康如意金钥匙。 嗯，对，就是那款金钥匙啊。 对的啊，这可是我们呢做8年的广播购物以来啊，从来没有过的优惠福利。所以说呢，各位赶紧行动起来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嗯，其实提到瑞麟羊奶粉的好处，大家都能说个一二出来啊。 是， 什么640毫克的钙呀，7.0毫克的铁， 对， 3.8毫克的锌，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虽是老生常谈，但是这么多的营养元素，您得吃多少食物才能补充到呢？ 是的， 所以啊，每天一杯奶是日常必备的营养保障。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0722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上次路过瑞麟门店的时候，特意进去喝了一杯瑞麟羊奶， 哎， 感觉呢口感不错，不甜不膻，还有一层奶皮。今天的价格不贵，又有金钥匙送，老伴说等孩子回来就给小孙子带上。 还有呢，3451的这位手机尾号的朋友订了5套，说家里啊好多东西都是买羊奶粉送的，什么青花瓷的套碗呐、手拉车呀、紫砂杯呀等等啊，都非常的实用。但是呢，就是没有参与过送金钥匙的活动。这要不是一直在喝你们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我都不敢相信还能送金钥匙啊。不要说您不敢相信了，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好多主持人那都不敢相信。 对， 999足金的金钥匙上刻有智慧、富贵、平安、健康这样4个爱心图案啊，有很好的寓意，而且每一套呢都是红色的精品包装的礼盒手拎袋，还配有挂件红绳子啊，送人自用，都很好看。 嗯， 这会儿呢，我们的导播提示啊，已经有92位朋友成功获得金钥匙了。您再记一下热线：4007106。 1068400710618108。 首座摇号是5971448000651的朋友都是老会员了，都表示呢，就算没有赠品送，今天的羊奶粉价格也是不能错过的。 对， 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订购6盒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就能多送半个月的羊奶量，划算的每盒羊奶才84，比直供价格还要再便宜了15块钱。更何况今天还有一枚999金钥匙，那肯定不能错过，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最后时间，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只此几天，一旦错过不再享受。最后的30秒钟，给朋友们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有川军一哨人呐、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夺。魏延一听，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就在这时候啊，听灵包那喊上了，魏文长，你就下马受俘吧，你走不了了。灵包这喊，他手下三军全喊起来了，喊杀声震天，震动山谷，山谷有回声。哎呦，也不知道川军有多少人马。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别乱呐，可这时候他心里也有点慌了，没有心思恋战了。按着魏延的本领来说，别说这一个灵包，再饶上一个他也毫无惧色。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呐、哎呦，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他是猫着黑来的，现在天亮起来了，他一看这个地势啊，不好，这地势太狭窄了，除去陡峭山峰啊，就是深潭涧谷，感情刚才他跟灵包作战的这地方就是这么大一疙瘩平地儿，这地势太不利了。作战讲究这个天时地利呀、魏延明白啊，不可在此恋战了，他赶忙传令往回撤。说着魏延一带马撇下灵包，他就退下来了。灵包啊，以为自己取了胜了，也确实把汉军杀得有点慌乱了。灵包随后就追下来，他带领三军一块喊呐、休得走了魏延，捉拿魏文长，把他生擒活捉，让他来得去不得。哎呦，这喊声越来越高。魏延顾不得这些了，他恨不得一步离开这个险地。这地方道太窄了，根本施展不开啊，前边再有堵截的，后边再有追兵，这非常危险，闹不好就全军覆没呀。由于魏延心里这么一着急，他就狠命磕这个飞虎扇，催这马。这一慌呢，就慌不宅路了，这马跑着跑着，哗，这个马也不太习惯四川这山道，在平原地带啊，他跑惯了，这石头道高一块低一块的，马也觉着别扭。他跑着跑着，那马蹄子咔嚓一下踩上一块顽石，那石头咕噜这么一翻个，马一滚蹄，稀啦啦啦一叫，腾咔嚓，一下子就把魏延从马上给掀下来了。呀，嚓！啷啷啷，刀出手了，咔嚓，咕噜噜噜噜噜，那头盔滚出老远去。 魏延仰面朝天就摔在那儿了。哎呦，摔得这可怜哦，还巧呢，地上有两块石头坑尸，整把这位魏延将军给挤住。他想来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憋足了一口气，腾愣没起来，气得魏延乐了。这时远处灵包这么一看，嘿，真是天助啊，活该魏延死在我手。他往前猛地这么一催马，就在这时忽听一声马嘶，有打魏延的左侧飞过来一将，他手提大刀，正是邓贤。邓贤朝灵包打了个招呼，那意思，灵包将军，你把他让给我吧。唰的一下，说得慢，当时事情非常快呀。邓贤往前这么一探身，那大刀就举起来了，是手起刀落。魏延怎么办？魏延起不来了，刀也撒了手了，头盔摔出老远去，正好有两块石头还把他给夹住了。魏延一想，你说这人要是走了背字儿，可也够窝囊的啊！眼看人那大刀就来了，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怎么办呢？闭上眼睛等着了。噗嗤的这么一声，魏延心说完了，哼，轰轰烈烈，大将魏文长，想不到一命呜呼在此地。哎，魏延等了一会儿，这就算死了，怎么哪儿也没觉出难受来呀？他睁眼这么一看呢，哟，举大刀要杀他那个邓贤呢，躺在他的身旁，咽喉上中了一支凋零箭。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他完了。嘿，魏延觉得很有意思，连这死的带这活的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只有灵包看得很清楚。只见邓贤刚把大刀举起来，听弓弦响，就有打那树后边飞来一支凋零箭，一箭就把邓贤给射下马去了。哎呦，这谁射的箭法怎么这么高啊？我得给邓贤报仇。灵包催马过来了，听树后有动静，马走轮铃声唰啦一下，一计挡住了灵包的去路。马上这员将右手一横宝刀，左手一捻银髯，可识得你家老将军黄汉升啊。灵包吓得哒哒哒往后退了几步，差点解马上闪下来。我说这箭射得这么准呢，感情是黄忠。黄忠怎么办呢？那我也得为邓贤报这仇啊，谁让我们俩各分一寨呢？休走，谁走了？看刀，举刀就劈。黄忠哪把他放在眼里，没走上十几个回合，就把这灵包杀的是盔歪甲斜啊。灵包往左右一看呢，我带那人全哪儿去了？连死带伤再投降，身边还剩下七八个人了。灵包一琢磨，我呀，我跑吧我。他一拨马，哇，败下去了。老将黄忠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冷笑了一声，呵呵，灵包娃娃，留下人头去。这老头这可真是卖撇去，怎么留下人头去？留人头还上哪儿去啊？老黄忠催马从后边就追上去了，追得真急呀。不过再急也不行，怎么回事呢？老将黄忠啊，这个道路上没有灵包熟悉，灵包三转两转，把老黄忠啊给甩得没有影了。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再往身边看看，还剩四人了。我说啊，都在这儿呢啊，灵包将军，您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回大寨吧，大寨丢了。是啊，灵包咧了嘴了，哎呦，俩寨成犄角之势，现在丢了一个了，看来我这寨算完了。哎，咱们这么着得了，上邓贤那大寨去吧，反正咱们得占个地儿啊，回的洛城也有个交代。对，他们是穿树林走小路跑邓贤这寨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嘿，灵包挑了挑大指， 还是邓贤比我会用兵啊。别看让黄忠射死了，怎么说呢，你看人家这寨子布置的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营门前还列着一哨人马，看来呀、啊、这是安排的接应。等他走得近前仔细这么一看呢、啊、不对，怎么这旗号不对呀、啊、不是咱西川的旗号，这不是刘备的旗号吗？他再看那哨人马呀，什么接应队呀、啊、那是刘备率领的3000铁甲军，为首一员将金盔金甲，胯下高头大马，回报令旗令箭，这不是刘玄德吗？左有刘凤，右有关平，感情邓贤大寨啊已经被刘备占领多时了。灵包这么一瞧，哎呦，现在是左寨难归，右寨难回，只有回奔洛城，你们快随我来。跑吧，呱了呱了呱了呱了，这战马呀撂着蹶子跑啊。前边有一条小路，灵包知道过这条小路啊就快接近洛城了。走到这小路路口这儿，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他跑着跑着，就听哗啷这么一响，哗啦，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哭通哭，什么这么乱呢？一点也不乱呢。前面出现了绊马索了，把灵包这马给绊趴下了。马一打晃，咵嚓一撂蹶子，一下子就从马上把灵包给掀下去了。他这么一咕噜身还没等起来呢。咔嚓过来了8个捆绑手，五花大绑，就把灵包给捆上了。他带着的那几个人也都让人给捉了。灵包一瞧，这怎么回事啊？哎，这是谁设的埋伏啊？我一转身过来了一个人，站到灵包的跟前，一挺胸。灵包一看，魏延。哎，他奇怪了，魏延叫我追的，由马上摔下去了，差点让邓贤把他给杀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魏延怎么上这儿来了？魏延将军不能老在地上那儿躺着呀，他就够窝囊的了，摔在地上当时没起来，那两块石头把他给挤住了，要不是老将黄忠那一剑呢，魏延早就没命了。他知道是不是黄忠救的他呀？他怎么不知道啊？哎呦，魏延躺在那儿啊，这心里边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你说我这办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家黄忠老将请令的时候，我跟人家抢功夺令，还差点跟人打起来。这回头人家分派完了，一个取灵包，一个取邓贤。我偷偷的打听老将军什么时候起兵，当我知道了人家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啊！你再看我，一宿没睡也行。你起个大早，你到打你那个邓贤去，干嘛跑这么老远来取灵包大寨，夺人家老将军的功啊？你看看。落这么个结果，马失前蹄，摔在这儿起都起不来了。要不是黄忠这一剑，我不是就完了吗？我虽然没完，我这拿什么脸去见人呢？这魏延躺在地上竟合计这个，他手下的军校过来了。我说魏将军，您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还起吗？嗨，您不起，在这儿总躺着哪行啊？快快快！几个军校把魏延扶起来，头盔捡回来，大刀也给拾回来，把马给带过来，您快上马吧，把魏延扶上了鞍桥。啊，将军，咱们上哪儿？把魏延扶起来，头盔捡回来，大刀也给拾回来，把马给带过来，您快上马吧，把魏延扶上了鞍桥。啊，将军，咱们上哪儿去啊？等等等等，别乱，大伙儿一听我没乱，你们抓没抓住几个四川小校？哎呀，抓的太多了，有不少还让我们放了呢。来来来，带过一个来，带过一个小校来。魏延问他回洛城哪条道最近呢？ 这小肖就告诉他说，有一条大道怎么走，有一条小路怎么走，最近的有一条最僻静的山川小路，不是当地人还找不着，这地方不大好走。魏延一听，那行啊，你带我上那儿去。魏延要干什么呀？他打算上这儿来憋宝来。到这儿他就把绊马索下好了，他告诉军校，要有败兵败将从这儿过，你们就给我捉，捉住一个我就有赏。还没成想把领导给逮住了，这宝还真憋正了。魏延笑了，凌包威，这可真是当年河东当年河西呀、啊！刚才你还岳武扬威领着人马追我来着呢，啊！没想到我现在能把你逮住吧。凌包摇了摇头，怎么回事？真没想到。嘿嘿，你哪里晓得魏延将军在西川一带地理十分熟悉，刚打听的，那你就甭管了，来啊，押着他回到大寨交令。向谁交令啊？向刘备啊。刘备一路顺风，他来了之后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邓贤的寨给取回来了，老将黄忠把凌包的大寨也给占了。黄忠立了大功了，那当然了，斩将夺寨呀、啊，一箭射死了邓贤，还救了大将魏延魏文长，这多大的功劳啊。老将军刚到刘备的面前，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拉着老黄忠的手啊是上下打量，越看越高兴，哈哈，喊声老将你不老啊。啊，你们说我说的对是不对啊？帐中的文武这么一听，哗，全摆大直挑起来了，主公言之有理啊，老将军不老，人不老，弓箭不老，宝刀不老，我们祝黄忠老将是永远不老。呵，到黄忠手捻银髯，脸上都笑开了花了，主公啊，列位将军过奖了。说完这句话，老黄忠双手把银髯这么一托，他是开怀大笑。笑着笑着，老头想起个事儿来，主公，这魏延可不对啊，我们分兵之后他是如何派人到我的大营打探消息，探听我什么时候起兵，他怎么抢到我的前面去了，他又如何不打邓贤先取凌包的大寨，是怎么回事。老头都说了，主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得把魏延给我问罪，不然这不乱了吗？这个人家老黄忠说的在理呀、啊。刘备是百般安慰劝慰了老将军一番，老将不要生气，回来我一定要责罚魏文长，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呀？你也是上将军呢、啊。刘备心想，你不该如此，报上来，魏延将军回营，叫他抱门而进。抱门进啊，这就带着有几分罪罚之意啊。好端端的哪能抱门呢？往常没这事儿啊。魏延这么一听，坏了，他就明白了，老将军黄忠走到我前面了，一定跟主公把话全说了，所以才让我来个抱门进。抱吧，魏延告进。连人搭理都没有，魏延就进来了。他偷眼这么一看，两边的众将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看看那老黄忠，气得胡子都快撅起来了。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那帅案，是满脸的不高兴。魏延一看，你看这惹祸了不是？现在他埋怨自己，埋怨又有什么用啊？几步走到刘备的跟前，深施一礼，魏延交令，我捉住了西川名将凌包，请主公 发落。 嗯， 刘备这么一听， 本来想要当着老黄忠好好深斥魏延几句，现在一听说他捉住了四川的名将灵包，就算有过错也得给人家来个蒋功折罪。刘备心想，我这儿好办呢，那老头不答应，看见了没有，那么大的气儿冲谁呀、啊？都冲你一人，你还不赶快过去给老头赔个不是。他瞅了魏延一眼，魏延点点头，心说主公您甭嘱咐，我明白了。 哼，文昌末将在，什么人追的你滚鞍下马呀？敌将灵包， 不，启禀主公，那是我魏延马失前蹄，追赶的也罢，马失前蹄也罢，你险些丧在敌将的刀下，什么人救了你活命？乃是黄忠老将，还不过去谢过救命之恩，更待何时啊？ 刘备用手指了指他，别跟我这儿嘀咕了，跟那儿说去。众将这么一看，主公真向着魏延呢、啊、那怎么办呢？魏延几步走到老黄忠的跟前，他上下看了看黄忠，心说这老头气性真大，合着这事儿没完呐，说两句好的吧。抬起手雷，整一整头盔，啪，把战裙这么一挑，腾腾往前走了两步，插手施礼呀、啊，多谢黄将军救命之恩。 魏延一看呐、啊，老头没理他。哦，你就躬身一礼就完了。 嗨，魏延啪啦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 给黄忠跪下了。这老将军可有点受不住了，怎么回事呢？杀人都不过头点地呀、啊、难道人家魏延就全错？人家劝说你几句，年龄大了，您多休息休息，有些个大仗我去打，又有什么不对？再说了，自己光救人家的命了，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人家魏延，自己不是就让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人家魏延对黄忠也有活命之情啊。老将黄忠赶快一转身就把魏延给搀起来了。文昌不必如此，哎呀，我只求老阿黄将军您别生我的气就行了。一天云雾散了，魏延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点了点头，心里说，主公，哎，您真会办事儿啊，老将军不生我的气了，您那儿也就把我饶了吧。刘备赶忙站起来了，他是打心里往外高兴啊，这诸将要是团结那多好啊，能打胜仗，而且是攻无不克呀，这要总闹着别扭，这个韦主帅的心里头多不好过呀。刘备过来得说两句，一个是安慰安慰老将军，说谁呀、啊、主要得说魏延，以后再不许夺令抢功了。魏延一听，我记下就是，不知主公对灵包如何发落？推了进来，把灵包从外边推进来，灵包就当死了。刘备吩咐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灵包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吩咐把灵包从外边推进来，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灵包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灵包啊答应了，不但答应他自己降，他告诉刘备，皇叔，您如果要能放我回到洛城，我还可以劝张任来降。他刚说到这儿啊，魏延抬起手来冲刘备摆了摆，那意思您别听他的，可不能放啊。刘备看见了，不过他没搭理魏延啊。灵包将军，如能弃暗投明归顺刘备，那我是非常高兴，若要能够取得洛城，劝张任来降更是奇功一件。来，给灵包将军备马。哟，魏延一听真放他回去啊，他几步就走到刘备的跟前，主公，放不得灵包。为什么？方才灵包与主公说话之时，他的毛子乱转呢，掩饰心中之苗啊，毛子冒烟呢，他没安好心，您要放他回去，他是一去不返。哎呦，魏延这两句话说的这灵包心里的蹦蹦敲起鼓来了，心说这个魏延啊，他眼睛真管事儿啊，赶紧看出来了。他现在看着刘备，就听刘备怎么说呀，刘备一翻脸，灵包的命就没了。刘备啊没听魏延的话，哎，文长不必如此，灵包将军是讲信用的，我放他回去，他自然要劝说张任将军，你不必多说了。哎呀，魏延急得直搓手啊。灵包啊把悬起来这颗心本儿才算放到肚子里，心说，嘿，魏延呢，你这两句话白说了，我谢过皇叔信任。说完了，灵包上马走了。刘备派黄忠守左寨，派魏延守右寨，然后自己带领着刘封、关平回兵到涪水关。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他劝刘备啊，主公，现在可不能停歇下来呀，应该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兵进洛城，随后取绵竹，得成都、西川，一举而下。刘备一听不行，他直晃头，怎么回事？感情现在刘备心里很复杂，他主要是惦记着荆州，荆州现在怎么样了？好长时间诸葛军师也没来信儿了。我听说这江东的孙权已经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去了，如果把夫人接回江东，不用问他就跟我隔亲断义了，那么孙权要进一步北联曹操，我这荆襄九郡可就危险了。取西川一鼓作气，我的军师是那么容易吗？西川取不下来，荆州再丢喽，这可怎么办呢？庞统啊看出点刘备的心思来了，刚想要开导他几句，忽然探马跑进来了，禀报刘备和庞士元，说是张鲁啊领五万精兵攻打夹门关，你看怎么样？刘备看了一眼庞统军师，不能急于进兵啊，张鲁现在取夹门，夹门一丢，我们归途就算断了。庞统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忧，莫看张鲁统精兵几万打夹门关，他那叫虚张声势，我推荐一人 足以拒张鲁。谁呀？就是那孟达。他用手这么一指，孟达把酒杯一放，站起来了，拱手施礼：“孟达愿请令，不过我得带一个助手。谁呀？霍俊、霍仲淼，我二人同守关隘，万无一失。”刘备大喜，当时给孟达一万精兵，一声炮响，奔了夹门关了。这顿酒宴喝完了之后，庞统还是再三催促刘备赶快进兵啊。刘备告诉他：“军师啊，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那也好，望主公您深思。”刘备坐在书房这会儿，他前思后想，一下子还真理不出个头绪来。哎呀，是进兵好是不进兵好呢？就在这时啊，帘笼一挑，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是庞统和法正。哎，刘备心说怎么着，又来催我来了。庞统到了跟前呢，给刘备道喜：“主公，我给您贺喜呀。”“我喜从何来？”“主公又得贤士。”“哦，贤士安在？”说着法正出去请进一个人来，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看这位啊，那头发一尺来长，在肩上披撒着，怎么这样啊？法正赶忙过来给引荐，说：“这是我川中大贤呐、啊，此为姓彭名样，字永年，曾在刘璋手下为官。不过这个人的为人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呐、啊，说话不好听，忠言逆耳啊，刘璋哪听得了那个呀？”得罪了刘璋，被刘璋授以坤刑。坤刑就是把头给剃了，怨不得头发一尺多长呢，才留起来的。彭样知道主公之仁德，是特来归顺。哎呦，刘备赶忙施礼，然后请彭永年上座。这位彭先生说话是够直的呀：“皇叔啊，你这一万精兵顷刻之间就要全军覆没，我不能不来相告啊。”刘备听到这会儿暗暗打了个冷战呐、啊：“先生何出此言？您在人家洛城前不是得了两个大寨吗？把黄忠、魏延安排在那儿。皇叔啊，你厮杀半生，怎么会不晓得兵书战策呀？人家自己扎寨扎那儿行，你在人家那儿不行。因为什么？这两个寨子全在江水的下游，如果人家要把涪江水一绝，水淹二寨，皇位二将休矣呀！皇叔不可不察。”几句话说的刘备出了一身冷汗呢、啊，他赶忙站起来给彭永年深施一礼：“多蒙先生指教，使辈顿开茅塞，如梦方醒啊！”他赶快修书，给谁写信呢？黄忠、魏延呢？让他们日夜巡江，多加小心。这信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报说：“魏延将军呢，捉得敌将灵包，来见主公。”哟，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一问才明白，感情刘备安排完了，黄忠、魏延一走啊，这二将就到江边去看了。嘿，二位一看这地方可危险，咱在下哨，人家自己扎寨扎这儿行，咱在这儿可不成，人家要在上哨一决水，咱就完了。老将军呢、啊、我和您应该日夜巡江，分了工了。就这天晚上，魏延带着人马巡江而上，把灵包给捉住了。灵包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回去说张任了吗？他根本没说，他告诉张任他杀死几员悍将，夺了一匹马跑回来的。随后他给张任出主意，掘这个涪江水，淹这俩大寨。就这天晚上，他就让魏延给逮着了。魏延一看，好啊，我劝主公不放你，主公还不信，吩咐人来啊，把他送往涪水关，让主公看看。就这么把灵包给压来了。刘备一瞧这信甭送了， 感情人家把那决水的已经都给抓住了，推进来，推进来一看是灵包。刘备这气，我以仁义相待，你恩将仇报，魏延将军劝我，我都没听啊，我把你放回去了，你还使诡计，要水淹我的大寨，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斩首。推到帅府外，就把灵包给杀了。刚斩了灵包，有人进来禀报，说启禀主公，诸葛军师派人来下书。啊，把刘备给吓了一跳，他以为家里出什么事了呢，这心就悬起来了。把下书人叫进来一看，是马良。马良见过刘备，然后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是军师诸葛亮亲笔所书。刘备赶忙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才把心放下来。这信里写的什么呀？是一封平安家信，说是荆州这一带很平静，主公不必挂念，各个将士都很用心呐。阿斗活泼健康，就是不让刘备啊惦记家。信里最后嘱咐刘备啊，说是不要急于进兵，意思就是造进之心不可不戒。刘备啊设宴款待了马良，然后把这个信就交给庞统了。庞统看完了这个信之后啊，把眉头一皱，他很不高兴，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封信呢引起了庞统的猜忌。庞统心想，诸葛亮来这么封信，这什么意思呢？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意思就是让我每次进兵都要三思后行，谨慎行事，能取则取，不能取就别取。怎么，诸葛亮怕我取西川立大功吗？庞统这时候这个心里很不安呐、他这个不安不是没有道理。从出事以后，就在赤壁大战献过一次连环计，那时候还没辅佐刘备。到了荆州，从辅佐刘备那天起直到现在，没立过什么大功。这次自己分功保着刘备进西川，他心里很高兴，正是自己呢帮助主公刘备建功立业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到这会儿，由于刘备这一犹豫，自己呀几次那个才都没展开，他心里很别扭。尤其现在这个局面，说孙权已经接连张鲁了，别看庞统跟刘备那么说，说张鲁虚张声势，他取不了夹门关，那么但是他一旦要把他取了呢，可自己这个归途就断了，回家就回不去了。真的到那时再取不下西川来，那自己怎么对得起主公刘备啊？现在诸葛亮又来这么一封信，庞统一想，不行，不能按诸葛亮这信去做，得急于进兵啊，马上打洛城取成都，把整个的西川给主公刘备拿下来，这是我庞统应该做的。要按着诸葛亮信上说的去做呀，哼，恐怕结果会落一个贻误战机，大事难成啊。他和刘备商量，给诸葛亮写一封回信，把马良先生打发走，随后由涪水关进兵前寨来打洛城。到了前寨啊，就听说了人家洛城已经增兵了。刘璋吓坏了，刘璋开始派人马守这洛城，他派来四员大将，就是张任、刘贵、灵包、邓贤。现在邓贤让黄忠射死了，这灵包自取灭亡，让刘备给杀了。本来刘备放了他呀，是对他很大的相信，他不是跟刘备说回来劝张任献官投降吗？其实他没这么做，他说他自己逃回来的，然后他领着些军校上这涪江上游啊去决水去了，他要水淹汉寨， 债也没淹成，所以让刘备把他给杀了。不管怎么说呀，守洛城的四员大将没了俩了，这刘璋哪受得了啊，吓得直哆嗦呀。哎呀，洛城一旦有失，我这成都就难保了。他赶忙把文武都找来了，刘璋含着眼泪那惨相问大伙儿怎么办。他长子刘询站起来，父亲不必懊恼，请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去镇守洛城，我保他生万无一失。刘备休想占我尺寸之地。 嚯， 刘璋一看他这个大儿子挺冲啊，光冲不行啊，你年轻啊，你哪里知道刘备的厉害，最好有个人辅佐你啊。主公，我陪大公子一起去吧。 哦，刘璋一看乐了，是他的大舅哥吴懿。吴懿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姓雷叫雷同，还有一个姓吴叫吴兰，这两员将可都挺勇猛啊。这下刘璋放心了。 哎呀，兄长，你可多多用心呐，主公自管忘安。 吴懿和刘询领着20000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洛城来了。来到洛城，张任把他们给接进帅府，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了。那么当然了，吴懿和大公子刘询自然而然的就是洛城的主帅了。刘备和庞统一到前寨，人家吴懿和刘询的人马也到了洛城了。庞统听到这个消息更有点急躁了，他马上把张松县的那张地形图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把法正、彭样、彭永年找来了，问他们从此兵进洛城有几条道。彭永年呢，当即给他画了一张草图，说是从打这河奔洛城有2条路，一条呢从北边走是一条大道，直取洛城的东关，还有一条路是一条小路，往南走取洛城西关，不过这条路啊是山道崎岖，非常的不好走，要是进兵迅速的话呀，还是从大路走为上，最好别走这条小路。庞统一听，二位，两路进兵不是更好吗？好是好，这条道它不好走啊。哎，哪有那么多的好路走啊，有那么多好路走还干嘛要先锋关呢？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干什么呀？庞统笑了笑，马上把刘备给请来了。他跟刘备商量，说是您呢把魏延给我做我的先锋官，我由南边那条小路过去打洛城西关，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带着刘封、关平、彭样、法正由打北边这个大路攻他这个东关，咱们是两气夹攻，使守将吴懿和刘询是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洛城可以一举而下呀。 刘备听到这会儿想了想，又看了看这草图，世元呢，刚才我听彭永年先生说，不是那条小道不好走吗？是不好走。要是那么说，这样吧，军师你呀，带领老将黄忠走北边的大道，我呢走这条小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刘备自幼熟悉弓马，而且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跑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呀，就让我走这条小路吧。哎呀，庞统一听，主公这又何必呢，小路啊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说不定啊我还要抢到主公您的前边去呢，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吗？他们自从来到西川这儿之后，收了不少的西川军校，有好多都自愿来归顺刘备的，道路熟的人有的是，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刘备还是不放心， 我说世元呐、啊，既然洛城增兵了、啊，我看人家不能没防备。要是这样的话呀，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阶段，你看怎么样？哎，庞统就怕这手，他怕什么呀？怕刘备泄气。主公，现在可只能进，不能退呀。世元，诸葛军事不是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吗？哎呀，信写得很清楚，我都看明白了。不过诸葛军事没提让咱们按兵不动，他那意思是说得取则取，不得取不要轻易。我们这不是轻易取呀、啊，已经来这么长时间了，从地理上来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一个是有张松这地形图，再有咱们这还好几个活地理图呢，法正、彭永年，再有这么多的西川军校，仁和您也占了，好多民心已经归服主公，您怎么还能不取呢？刘备一看庞统这么坚决，那取就取吧。好吧，他派魏延做庞统军师的先锋。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世元呐，啊，你骑的是什么马呀？庞统一听，我的黄骠马呀。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哎，庞统笑了，主公，这马我骑了好几年了，很不错，脚力很快。您怎么看着它单薄啊？这马呀，恐怕走山道不行。这么着得了，世元，你骑我那低鲁马得了，咱俩把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骠。啊，主公您这是何意啊？嘿，世元，你不知道啊，我那匹低鲁马呀，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啊。你看我二弟关云长那赤兔厉不厉害？他都比不了。我那马是没长翅膀，长了翅膀就能飞呀、啊。他是没长鳞甲，长了鳞甲下水就是蛟龙。那匹马要是风险路啊，它如踏平地，遇大水可以腾空啊。嘿，在潭溪河我要没它呀，我就完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啊，这场节目是相声， 大家喜欢听相声 啊，都爱听相声。 相声是一种笑的艺术， 就是嘛， 可以使大家发笑。 哦，使人发笑。 哎，啊，发笑别误会这个词啊， 哦， 就是乐的意思。这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哪有这个事？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卫生家说过， 怎么说？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对， 人要是总苦闷，就容易衰老。 哦，是这么回事。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常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 这人呐， 啊，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这话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 嗯， 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哦，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是 啊，那咱们一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那是少白头啊。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啊。

两下，还真有两下子。 没什么。 哎呦，比方说我没注意，我这发炎了，感染了，你说怎么办呢？ 得感染 啊！ 感染就得打针。 打针也行 啊？打针不算是 注射啊？ 皮下肌肉、动脉、静脉都 打静脉这地方你行啊？ 行。 嗯，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你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哦， 就这么粗。装五百把药水拿 着。哎，等会儿，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五百。 五百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吗？ 你说人呢？ 啊， 那你误会了。 你这是？ 我是兽医。 我不是。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时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姚老师继续啊，就这个季节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和大家进行交流。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从微观上和大家谈一谈秋季养肺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养生保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从宏观也好，从上一个阶段也好，跟我们这个季节，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从微观讲，讲什么呀？讲秋季养肺。那么说呢，我人体有五脏，五脏呢分属于呢五个季节。 五脏分属对应的五个季节。 没错，这五个季节之间呢，它有着呢生理上的一个联系， 同时还有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关系还得需要跟大家交代清楚了。 是的 啊，你比如说这五脏啊，那这中医分行为吧，金木水火土，嗯，这个大家都知道。说到我们这个肺脏是属于什么呢？ 金。 那么说它们之间呢，有一个呢相生相克。我们说肺属金， 土生金呢。 哎，对了，我们前一段特别强调了要利湿，利湿的目的是什么呢？把我们这个脾，减轻我们脾的运化水湿的工作的强度啊，实际上呢，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同时，也就为了下一个接力棒，也就是我们的肺， 做好了，已经做好了铺垫的工作了。 哎，对，所以这个关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这就叫整体，而不是我们讲夏天的心就是心，我们讲呢秋天的肺啊就是肺。 不是的。 哎，对了， 要不怎么体现这个生理上的联系，病理上的相互影响呢？ 所以这样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讲到这个肺啊做了一个铺垫。中医有那么一句话，我们大家啊在学习传统医学也应该知道啊，这个相生它在我们临床的治疗运用当中是有着指导意义的，叫虚则补其母， 实则泻其子。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中医在开药方的时候，治一种病的时候，但是入手它不一样啊，有的从呢生我来入手，有的呢从我生入手。 是的。 所以说呢， 但是机理还是一样的。 哎，对，目的还是一样。你在养好脾的同时，是做了这个肺的养肺的这个基础。这怎么说呢？土生金，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脾比较好，那就为肺好呢，就打好了基础， 这个良好的基础。 这是我们说的，是从啊脾土接力棒开始呢，循环到我们这个肺金。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秋季养肺，不仅仅针对我们这个肺脏啊这个内容啊，实际上呢，它还为呢下一步啊这个接力棒 肾。水， 肾是金生水嘛？ 是的。 我们把上家和下家这个接力棒关系，我们先给大家把它啊疏通了。说我这个要从你这个金木水火土，我还真记不住啊。有人说，哎呀，一到这个之后啊，有时候听起来很有层次，很入戏啊。但有时候听起来呢，是吧？越听有的人呢越听越糊涂了。他是这样的， 我们从啊实践就可以呢来印证这些理论啊，它不是凭空捏造杜撰的， 它有它一定的道理。 哎，你特别是你结合临床实践的一些疾病，你来说这个脾土 与脾和肺 经啊，你这样一说就知道了。 您在讲五行的时候哈，你得结合病，这样呢咱们听众朋友就听得特别明白和直接了。 对，你比如我常说的一句话，我说你看一看啊，我们易感的人群有多少人，你去查去，有多少人他的脾胃挺好的，就老易感，有这情况吗？ 应该没有。 哎，对，你看易感的人你就发现他的脾胃不好，你必须把这些基础你得搞清楚了。搞清楚不是单纯从理论上，它是从这个疾病的推理上，这个推理是从实践当中印证的东西， 对，不断的总结出来的。 哎，对， 您看您今天说的这句话就比较的经典。很多人过去认为易感的人肯定是肺不好。 哎，对对，你说的这个太对了。特别是有些我们现在啊，有些朋友啊接触现代医学比较多，只要一咳嗽来透透视，看看你的肺，看看你的气管支气管有什么问题。 对，他不是去考虑到脾胃不好。 不会的。所以说呢各有特色吧，就是从传统的医学它作为一个整体，怎么体现在这个整体，我们就把这个整体这个特色给大家说出来了。凡是你肺部不好的，有肺病的， 凡是发生在肺部上的疾病肯定和脾胃有关系。 它本身呢也有病，就是正气不足， 是 邪之所凑，这是在本身啊。我们说到肺了，又究其根源呢，一方面他得病要追究他肺的正气足不足， 是 如果要往深再追求，应该追求什么？ 那就是追求他脾胃上的 好。所以大家就说我们怎么叫我能不能去根儿，这我又帮助大家找到这根儿了。 既然他们是相生之间的关系， 对 病理上就是会影响。 我们讲相生相克啊，你有细品呢，和现代医学它也是有时候是相通的。你比如说说到什么呢你这老感冒是吧，你看你这咳嗽也好，一感冒这咳嗽加重了，一感冒这鼻炎又来劲儿了，你这样还得要提高免疫力。 是的， 你看你要咱们细说以后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这不就是相通吗？免疫力，什么叫免疫力啊？ 就是正气啊。 正气啊，你比如说我们这正气，中医怎么讲啊，胃为水谷之海， 气血之源， 我们胃和脾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脾了，它是气血之源。那气血之源，人家气血足是不是正气就足啊？气血足是不是免疫力就高啊？ 是， 你看又说到一起了吧。那么说你想解决，从根本上要解决呼吸系统的毛病的时候，你一定要追溯到它的免疫力啊，这是现代医学。然后呢你从传统的医学你要追溯到 它的上一脏脾的关系， 脾胃气血一足了以后，就是人们的抗风寒的能力就提高了啊。你看有些人反复的感冒，单纯的从肺上治好得了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 要从这个提高正气上面去治，那还是要调脾胃的功能。 对啊，比如他虚，虚则呢，补其母，就他本身肺气虚了，那他自身不能解决了，那就需要有一个帮助的。帮助呢，就是他的前一阵， 找他的上一丈， 找他的领导，找他领导要疏通营养，要供给补给，来去呢增强你肺部的这个抵抗力、抗病能力，是不是这样？ 是这个道理。 好，这个我们捋通了就好办了。哎呀，我鼻子不好了，哎呀，我咳嗽了，我哮喘了，我支气管炎了，这都是肺部的，肺部的疾病很多呀。 是。 那么说起来之后，我们先把肺的这个呼吸系统，从鼻子是什么？ 鼻子是肺的门卫。 那我们学术一点叫什么呀？肺开窍于鼻啊，这是我们的肺。在外露在外边了，它窍吗？那通吗？它是门卫。 吸气直接入肺。 哎，对了，这些的疾病啊，我们结合着肺的本身，肺呢，它居于人体的什么呢？上焦，这是第一，我们现在要给它定位。 是。 然后呢，再给它定下性，肺、肺丝、呼吸。定位了，你还得定性。我们什么问题呢？最好啊，都给它先定位定性，这样我们去理解认识问题，我们就呢清晰多了。然后再说说整体这个肺，这个肺为娇脏，娇啊， 是娇贵的娇， 娇娇贵娇嫩， 娇气。 它所谓娇，就是很容易 受伤。 对，那我们就知道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呼吸系统的毛病很多， 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 嘿， 更彰显出了这个肺为娇脏的一大特点。 对，你看季节一变，很多人感冒了。 是， 感冒之后，你到医院看病，大夫给你写什么呀？上呼吸道感染。 感染，对对对， 是不是？ 嗯， 上就代表我们说的上焦。 嗯， 啊，实际上呢，他说呢。它这个上是指的在呼吸系统最上边的这一部分 顶端。 哎，对， 嗯， 啊，是这样的，出现了咳嗽啊、鼻塞啊、打嚏分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为焦脏。那么知道它是焦脏，就给我们的提醒， 应该去呵护它。 哎，要倍加呵护。 对， 所以我们讲的哪一个话题，它的都有那实际的意义的。所以在临床上，那不是呼吸系统的病特别的多。你再首先说感冒吧，哪一个人一年四季是吧，一年下来不感冒个一次两次？ 感冒好像人人都得过， 是不是这样？ 哎，要是体质不好的还是经常得感冒 啊。那就是有的人跟我们说了，我呀是易感人群的。那我们就问了，那说你一年得感冒多少次？要说次数不多，就一次。 嗯，再听听他一次得有多长时间？ 嗯，从天凉开始。 对，一直到明年的天热。 这一次就在其中反反复复，轻几天重几天。 嗯， 是这样。所以你看这样的人，就说明什么呢？反复的，为什么在这个天凉的时候？你看，他说天凉的时候就开始感冒，等这个结束的时候。是天暖和了，这个就道出了一个我们这个焦脏怕什么， 怕寒。 哎，对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分析过程当中，我们干什么？去了解这个肺。我们谈养生，养生是什么？注意我们肺的这个生理的现象，这个规律。 是的， 这个你叫真正的养生。 然后我们了解了它的现象和生理规律，好去从中去预防。 没错，什么叫养生？就是帮助维护他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 是的， 他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去做。 对， 是不是？ 是。 如果出现情况有那种对肺不利的，我们怎么样修这个栅栏门？ 怎么帮他去修复？ 是不是？ 嗯， 啊，给他呢来一个呢防火墙。为什么冬天要戴口罩啊？为什么去一些是吧医院我们都要戴口罩啊？为什么有灰尘的地方我们要戴口罩啊？ 就是防这些灰尘直接刺入你的这个鼻孔，然后直接伤害你这个焦脏这个肺。 哎，给它设了一个屏障嘛。 对，一个防护栏。 一个保护装置，这我们就清楚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刚姚老师点到这个，我们说到这个感冒，特别说天一凉就感冒，这就知道了大家首先要防寒。说我们说了，人一凉一热是吧，最容易 得的病就是感冒。 你看看是不是说的这个肺啊？ 是， 你这个啊，一热一凉是哪儿接触凉啊？ 首先是鼻孔 吸了凉，是吧？吸了凉气了，吸了凉气之后，如果你的免疫力低的时候，或者你本身就是免疫力低，这样很快就造成疾病了。 也就是说，外界的寒冷直接就伤害你的这个肺，因为你从鼻孔吸进去的凉气，如果你的肺的功能不好，它这时候就非常容易受伤。 嗯，这是一个从啊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正气或者免疫力来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吧，刚都谈到这个窍子啊，我们还得呢翻回头来再说说这个窍。 嗯， 啊，我们很多人啊，这个窍就是容易得病啊，它先吸收这个。嗯，吸收什么？ 冷空气。 冷空气。 嗯， 所以第一他首先受病。 是， 你看很多人的鼻炎啊，是不是从感冒开始的？ 对，就是由于感冒没有治好，后来呢落下一个鼻炎的根儿。 嗯，感冒是好了，鼻炎是留下了。 是 啊，留下以后啊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你留下了鼻炎以后，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条件， 嗯， 你患有鼻炎的人患感冒的几率就啊和这个没有这个鼻炎的这个比例，发病比例 要高， 那就不一样了。你有鼻炎的，那首先就说实在的，你是人家第一个，是吧？要第一个。 对， 那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结合这个情况，我们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在这个 秋季通肺的这个季节， 哎， 相通的这个季节， 是吧？咱不是光讲这个什么呢， 嗯， 讲这个季节的特点，讲我们的肺，讲肺啊和我们的脾什么关系啊，我们还将来还要讲肺和肾什么关系了，是吧？ 咱们今天主要讲这个，借着这个肺， 哎， 就是， 这个我们 这个秋季怎么去防病 啊，这个我们得说什么呢？ 嗯， 啊，不是光说这些东西，这些疾病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感冒，这是非常具体的，是吧？我们谈到了哦上呼吸道感染啊，我们谈到了鼻炎， 嗯， 是吧？鼻炎啊，最先啊，你从热屋子出来马上接受，是吧？一吸气全都吸得凉了， 嗯， 是吧？他屋里都是热的啊，突然一冷一热，坏了，鼻子发炎。 他马上就有感觉了，患有鼻炎的人 这样呢，我们把这个什么呢，嗯，把这个季节和我们这个肺，是吧？来认识这个肺，来认识呢这个时期啊所得的这些疾病。 嗯， 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治胃病。 是， 说起治胃病，我们得谈着这个具体临床这个病来说呀。 对， 是吧？哎，他要知识。要跟我们的实践啊，实际要产生效果，那我们就清楚了。哦，那你要早晨啊，特别啊，特别是屋里、室内和室外的这个 温差大的时候， 温差大， 嗯， 这时候我们怎么去保护？ 嗯， 保护不就是养生吗？ 对， 啊，怎么保护？要提高我们鼻部的什么呀？免疫力。 对。就是增强我们鼻部的免疫力。 那怎么去增强呢？ 嗯， 咱一环扣一环往下说， 嗯， 啊，只有把这个鼻部的啊这个气血调动起来。 那怎么去调动这个鼻部的气血呢？ 对了， 嗯， 那你就按摩迎香穴。 也就是说，在天冷了，尤其是患有鼻炎的朋友们，你在出门之前应该积极的调动起来你这个鼻部的这个免疫力。那么就去按摩迎香穴，对吗？ 对呀，啊， 嗯， 啊，那么你通过按摩啊，鼻部旁边的啊，这个迎香穴啊，促进了鼻部的血液循环， 增强鼻部的抗风寒的能力， 是这么个道理。 你提前有了准备，然后在出去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准备了，那就说打有准备之仗， 对 啊，胜券在握。说你没打准备之仗如今这天现在凉了温度降了然后呢你有事儿你没有做出门之前的准备工作那你一出来之后肯定是吧肺为焦脏了鼻子呢就是肺之窍随最上最先我们鼻部受伤了是不是那这样呢就把我们这个知识和我们临床这些疾病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一旦有了产生了一个鼻炎会怎么样呢会反复发作就又容易得感冒，感冒以后呢又把这个 鼻炎勾起来了， 勾起来了又加重了所以很多人的临床里你见了很多叫鼻炎，叫慢性鼻炎。 对，就跟感冒的症状一样，就像他感冒也是反复的发作这个鼻炎。 是的，所以呢，他有些人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是吧？形成了一个刚好点鼻炎，完了一感冒又加重了。 是， 鼻炎一有了， 感冒又发作了， 又容易感冒了。所以有时候啊，人们好像进入了一个什么了进入了恶性循环的一个圈套所以拔不出来。所以我们把这情况跟大家说了，就实际上呢告诉大家怎么走出健康的误区是不是这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另外从季节我们说到说到这个肺，这个季节的气候的特点，它的主旋律是什么呀叫秋燥。 秋天的燥。 秋天在六淫当中那个风寒暑湿燥火， 它体现的是 主旋律，气候主旋律就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就是燥。 是 正好和我们这肺所喜欢的正好相反。肺我们喜欢什么呀？ 运。 嘿，对了你看是不是这个季节我们的肺更加容易受伤？ 对， 就把 因为他跟他喜欢的东西正好相反， 他就如鱼得水。 是， 这个正好呢， 他就直接伤害到他这一仗。 好了，刚才姚老师讲了，一个是呢，他容易受风寒， 是， 还有除了风寒呢，还有一个第二个危害就是秋季的这个燥，和我们肺所喜欢的是运。正好是相反，格格不入。 是， 所以这也容易 受伤。 今天呢，我们谈的这两点，大家注意一个呢是我们说了，在谈到养肺，我们知道它的上架是脾，这部分是吧？我们清楚了，也我们点了一句，它的下架是肾。将来结合着季节进入冬季的时候，我们要把这部分再给大家展开。 对，咱们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 先接过来嘛，是吧？首先先接过来，先说上家， 先把这一棒接过来，然后再把这一棒讲深了、讲透了，再传递到下一家。 对对对，所以说他讲的都是你看着咱们这说来说去，实际上呢，你细品，它是要有章法的，是吧？怎么让人们听的？有这个逻辑性，有这个顺序， 有这个规律性哈， 好掌握。 是 这样的， 也就是说怎么体现这个养生保健一环扣一环，体现这个防字和这个养字还有这个戒字。 对， 这 样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肺我们给那肺呢定性定位了它是呢属于上焦，它是属于焦脏。 对， 是不是它呢喜运。其实呢这方面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基础知识。 是， 有关基础知识呢我们还有今天呢我们先给介绍到这儿，好不好？ 好， 朋友们再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